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 Dizzy Bat 铁之贝克10月20号星期四的青春点点没有生日寿星。欢迎10月份的寿星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粉丝专页里面，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你可以留下你的生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狂贺狂贺 Happy 醋，火箭踩得沙了，有一点苦。别担心 ，baby， 等我来调味。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 ，I think I know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ove it。我会贴心设计 ，girl， I think I know what's on your mind。I know what's on your mind。再想给你说我爱你有很多，我温暖也谈过，我心里斟酌，你是否了解我，请别怪我啰嗦，因为你是我眼里最美丽的花朵。味道 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 Check out my 味道，味道My head dry, get to know ya、yeah. Light the candle, and then I get Red wine got cheap, okay, 물 들일래 바다가 보여 창가에서 우리는 마음 두고 앉아 그동안 못다 한 걸 향기를 주고 봐 주고 싶어 보여 이 식탁 위에서 어떤 맛인지 girl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원하는 게 뭔지 뭘 원하든지 말해 This is how I do it Wait out This is my way out 这是我的 way out Check out my way out Wait out This is my way out 这是我的 way out Oh, I really love you, baby, yeah 불러줄게, lullaby 꿈속에서도 안아줘, 안아줘 계속 말해줘 你问我爱你有几分我的心只有你一个人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看夜空闪亮的星星我会摘下一颗送给你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One more time, sing i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这是我的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out. Yeah,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这是我的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9:12有味道的我回来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 今天青春点点，刚刚我听到了没有生日寿星 ，OK 的。 嗯，差不多啦。 很快就要进入到伟人星座天蝎座了。 那十一月就交给你发喽。 那你不要啦，拜托，不要这样对我，求求你。 有差吗？ 有有有有有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change, so carry on. And now that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既远走高飞后，重回最初的感动。格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到台东买释迦，吃奇鱼，采洛神花。 哇、wow, 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三天两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何念慈首张 EP Michelle 女神 Love You No More 中文版，百万洗脑电音舞曲，怪怪小红帽何念慈 Red People。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刚刚我的朋友传了 LINE 告诉我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 怎么了？ 11月2号，Richiga in Taipei。 Not Hank Baga。 不是 Hank Baga， 是 Richiga himself in Taipei。 不是见面会吧？ 没有啊，演唱会吧？ 天哪！ 演唱会吧 ？Oh my god！ 很嗨耶！ 在哪 ？Richiga。2016 Asia Tour Taipei Asia Tour Taipei 在哪 ATT Showbox 啊，在 Mist 在 Club、 oh. 在 Mist 网路这件事情真的是颠覆了很多你传统想象的事情，那个速度已经快到你根本挡不住、欸。 可能我现在好像我都还没有好好 follow Richiga， 他就已经要来。 对，可能你根本就还不知道 Richiga 是谁。 嗯， 他已经要来了， 他已经要来，他在网络上的红已经红到有人要 cover 他，而且是一个比他红的人要 cover 他，酷欸。就像是大概三年前有一个做 mashup 的 DJ 叫做 Madian， 然后他从12岁的时候开始玩那个 pad， 然后到14岁的时候已经做出很厉害的 mashup， 然后也是他在 YouTube 上面大家都会听他的歌，看他的表演，看他的 live set， 开始也有 venue 要找他去做现场，然后去做 DJing 这样子，但是他都只能做下午场，因为他只有14岁。对， 天哪！ 然后经过这几年，就是对他有点比较长，像 Richiga 他的那个时间也是啊， 19吗？ No， 刚满17岁，刚过17岁，对，所以 他是猛虎出闸、欸。 他的歌是16岁做，他刚过17岁生日，所以那个11月2号的 venue， 他也是不可能在就是半夜凌晨这样子做。 嗯，他不能，那是可以8点这种场吗？8点也不行。 对，他其实是不能进 club 的。他所以那个 venue 是8:30到10:00之类的，真的是很厉害。12:24，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电台 FM 92.1。那如果你不知道 Richiga 是谁的话呢？你一定会知道陈汉典是谁。陈汉典最近 covered Richiga。 嗯， 那 Richiga 就是一个在雅加达的一个华人，你可能会觉得他很像美国人。 嗯， 那是个华人，然后他原本在 Vine 上面做一些很好笑的东西，他的本名叫做 Brian Emmanuel。 嗯， 然后呢，就做一些好笑的短影片啊、影片啊。后来在去年的时候，他开始发他的音乐作品，然后让人家觉得天啊，这个小子很有态度，这个小孩眼神很杀或什么之类的。那经纪人也很厉害。那陈汉典在就前几天的时候 cover 了这一首歌曲，然后把 MV 也拍出来。拍出来之后呢，你现在在 YouTube 的频道上面看，陈汉典频道下面看，有一些外国的网友来留言。 嗯， 然后外国的网友就说：“天哪，他不是 Brian Emmanuel， 就是 太像了，外 国人也觉得很像。 之前流出的预告就已经像到炸、啊。” 对，那当然也有人就会说一些比较种族歧视的话，会说：“哦 ，Asians all look alike， 就是亚洲人看起来都很……” 我们看。 对，其实你也可以在下面回说就 You Americans look alike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啦。

最新但最炉火纯青，疯子般的音乐狂人光泽首张同名创作专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哦！台北华山变成妖怪世界喽！ 妖怪手表特展12月24日正式登场，开展前购票只要210元，快到年代售票及 iPhone 抢票， 欢迎大家来到妖怪世界！喵！ 够 power 才是够狂，冠军全集2016，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雅莉安娜，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排行一网打尽，神曲一首不漏，排行天团共和世代。EDM 神人 DJ Snake，还有小贾斯汀、艾丽高登、DNC 二手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环球就是狂。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又到了每天晚上的闲聊时间了，12:35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今天晚上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说，什么问题想要问，想要跟我们聊聊，分享一下心事，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难过或愤怒的事情，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现在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呢，就是之前在网络上面就有听过它，然后之前在电台遇到了宣传，遇到福哥，福哥说诶，他已经被签下来，还要发片了， 蓄势待发。 Yep， 李全哲。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人，19岁、然后Berkeley 念音乐，念 engineer。听到这首歌会让我想到范晓萱你的甜蜜。 我找不出错、但你不难过，其实你不想说，我太普通，我不住你的手，你的无光照着我，你的大眼睛等着我，一样的节奏，一样的幽默，别来人就的因果。我你想要的结果你不会说，但你想要的爱给我不会懂，你想要的甜蜜怎么不被牵动、我给了尊重，只是你不懂说，我太普通，我 要的甜蜜，跟你想要的爱情，你想要被安慰，你不会说，跟你想要的安静，我不会懂，你尝过的甜蜜。 12:400223639955。 我刚刚还想说，奇怪，十月份不是有初一十五点歌日吗？十五去哪了？哦，十五是还是一号就没有马克，应该一号就没有点歌啊？ 应该有吧？ 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有做过啊？所以十五是在做台庆喽？ 对啊，十五那天就是角角歌嘛，是吗？ 哦，十五还是十六还是十四啊？十四十五， 我们不用，我们就打开那个 app， 不，打开日历就知道。让我看看哦，十五号是什么时候？十五号是马克信箱， 那表示一号也没有咯。 一号也是马克信箱， 那我们十一月份有吗？ 十一月份哦，没有电话，这样子来拖台前，实在是蛮可悲的一个节目。十一月份。阿鲁油有哦， 就爱点你 UFO， 所以一号有的话就代表十五号也是有的。好了，到了要拖台前的时间。 没有啊，你看我们在讨论怎么会没有点歌区，就是因为想说没电话，也没点歌，那就 所以吴玛丽就终于移动了他的尊臀去拿起了飞碟联盟的 APP。 我来看看大家在 APP 上面干嘛呢， 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在上面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唱名喽。 晚安时间。 广播女神戴起了耳机蓄势待发的样子，是看到了要跟我们分享的事吗？ 今天下午在大安路的晴光红豆饼看到马克，来不及跟您打招呼就走了。马克你好，请问你真的有经过大安路的晴光红豆饼吗？ 脑筋动一动，脑筋动一动， 有啊。 想请问今天电台篮球杯飞碟名次是不是冠军呢？ 应该不是 吧。哦，我们好像很早就， 我们好像已经很早已经在志在参加，不再得名了。 对 对， 这句话就讲了所有的结论， 道出了所有的。 可是我连今年第一名我都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是哪个电台。 但我看了一下，就是飞碟的啦啦队，我觉得啦啦队表演超棒哎。 踢他是不是真的很酷？ 对，因为就是因为我还不认识早班的这位音控，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他在踢他舞的时候帅到爆了，好厉害、哦！ 而且他平常活动的时候，其实他就肢体非常丰富，不知道是不是长期 跳 踢他舞的关系，他的手很容易就是很像 locking 还是什么的， 就会直直直 这样，就是直，然后身体会一直 会很爱动，哎、欸， 他会这样子哦。 就有时候你转头看他，我觉得他也是可能怕会尴尬，怕那个描述空白的人，所以说美丽姐怎么了吗？也、欸、就是不然他的声音或是他的肢体就是会动一下的。 因为在台庆的那一天，嗯，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他。 你春九，你是春九第一次看他表演，对不对？ 春九他有表演。 春九他搬了一块台去跳踢踏，那是我们大家第一次看到他跳踢踏舞。 我有没有参加过春酒？ 今年春酒有。 今年春酒是在那 个我们在吃火锅，地下室吃火锅。 那应该是很后面的时候了吧？啊，因为我要回来作业现场了，所以我没看到。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嗯。啊，原来如此。没有，因为就是台庆那一天，然后我就进来，反正我就觉得是那时候是你的时段，我觉得应该是你控音，然后我就进来，我要就是讲吴百丽，我就想找你的，就因为那我不认识的男的坐在这边，我想。 谁 呀？达磊，你是谁？ 他应该想说，嗯， 他也觉得 你 對 你是谁呀？ 对对对，两个人就互看，吓死我。嗯。 站在顶楼上，看着远方，幻想着希望，吞着绝望。 女神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还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可以简单回答的呢？ 马克、玛丽，你们知道要怎么治房间的蟑螂吗？我快疯了。 我那天就是出家门的时候看到就是除药的人员在撒药的人员，他们就朝着那个地下道、 哦、我要吐了， 就喷药这样子，然后我只是去买个早餐，然后再回程买完早餐回程的路上， 你应该看到很多巨大 的，我的脚就很多，就是真的都从那边爬出来，然后就他们就受伤了，就爬得很慢这样，然后慢慢的这样爬， 然后就会死在路上，然后再来扫。 对啊， 海里晚安，大安区陈清峰早安 ，Sandra 晚安，玉婷晚安， 甜甜说，好久没有跟你们晚安了。 Man Jun Lee 晚安，晚安 Jimmy 晚安，佳玉，佳玉是不是穿比基尼？哦，我看错了。 Hi Travis 晚安。海里说，还是你们改说早安做一些区别呢？ 你说跟光宇哥做一些区别？ 是的。 好，因为我们是一天的一开始要说早安。 好的，有人跟我们说关于今年广播杯篮球赛，不管是广播杯篮球赛还是啦啦队竞赛，都是中广得第一。哇 Jason 晚安。 胸前泪目更上一层楼，我不想上楼，让我做白痴，不要启蒙我，让我做白痴。 Illusion. Lady Gaga 2016全新专辑 Joanne 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馆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等你爱的我会一直在这默默的等你爱， 等你爱，等有一天你想起爱。 鬼鬼吴映洁首次填词抒情主打等你爱，陪你守护等爱的心。 我是杨丞琳。 香港的吉他女神卢凯彤发行了新的中文华语专辑，那这张专辑的名称非常的长，叫做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然后用一个双重否定，所以这句话到底在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18个字耶， 就世界可以包容你的难懂的完美。 Yep，所以我们就是就算觉得自己奇怪也要相信世界可以包容我们的。 那笑容不复在，我要把它抢回来，就算敌人多强大，你的温 我没有停留在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她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戴在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梦被囚禁了翅膀，心总要挣脱飞往远方。成名喜 Jocelyn 励志摇滚创作主打《囚鸟》，越是困难越要一起前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环保想回馈，绿点兑换绿消费，现在就加入环保集点的行列，一起搭捷运或买环保产品转绿点，绿点可以折抵环保产品及服务的费用，还可以参加抽奖哦。绿色消费，守护环境，从环保集点出发。更多活动讯息请上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下载环保集点 APP。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提供。 最新但最炉火纯青的新人创作专辑，疯子般的音乐狂人光泽首张同名创作专辑，10月21光芒四射。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来交给我们的晚安大使。 每到了凌晨一点钟听到韦礼安，你就知道他提醒我一件什么事情 了。我知道，我知 道。 OK， 礼安的笑声呢？好的，Ambrose 马克玛丽晚安，祝我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要准备入睡的 Candy 晚安，赵琦早安，大花晚安。 Who's that sexy thing I see over there? Yo, that's me standing in the mirror. Who's that icy thing hanging around my neck? That's gold. Show me some respect. Oh, 伟晶说：“请问马克做瑜伽会不会手腕痛？他做侧平板的时候真不简单。 手腕哦， 对啊，手腕手会 折到是不是？ 对啊， 用力不对。 但是因为侧平板的话，可能会比较需要吃肌力，所以会折到。但你可以试着用整个前背都在地上的那种侧平板，就不要整只手用手掌撑起来的。对，你就先用。”先用钱币都放在地上的那种撑就好了。 I walk in like a timepiece, I go straight to VIP, I never pay for my dreams, my entourage behind me。 千芝想问你们晚上睡前肚子饿会选择睡觉还是出门吃宵夜呢？ 我绝对不会出门的。 对，是不可能出门，但是睡觉还是吃宵夜？ 会吃家里现有的。 我会选择睡觉，理智这样选择。 我也想，谁不想？ 实际上就不知道 了。谁不想选谁睡觉？你跟我说。 没有啊，不然你就是像我家一样嘛，没有食物。 一样都没有吗？ 一样都没有。你要吃东西，你必须开火，你要自己煮。你必须要，比如说你自己去煎个荷包蛋，或者你自己去泡面，或者什么之类。 泡面很容易耶。 哦，可是我泡面我不想要，哦，我的泡面不是买那种碗装泡面，我泡面是 锅子里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饿到失心疯，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嗯。Y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Oh,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Hey, hey, hey. If I was you. 0223639955青春期543，欢迎你打电话进来，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下面留言，或是要跟我们问声好，跟大家说声嗨，或是要问问问题，都欢迎的哟。0223639955。Right， 想要问常常熬夜的有没有护肝跟提神的好方法？ 常常熬夜，你白天需要提神的方法？ 嘿，还是你晚上就现在要需要提神？但我觉得最棒的方式就是你一天睡满八个小时，就是你的睡眠充足。 可是他熬夜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办法睡到八小时吧？还是他说他晚睡而已？如果可以晚睡晚起，那当然好。 嘿， 还有就是。你白天的时候睡个午觉， 嘿、hey, ，所以重点其实就是要睡觉啦，你不要随便减少你的睡眠。 嗯 ，Hello， 到失心疯的话，吃完会不会睡不着呢 ？Miki 说，失心疯吃完会睡不着哟。你会吗？ 不会啊，因为你吃饱，人吃饱很容易困啊， 饱后困。 对啊， 就舔着肚子睡觉了， 然后隔天就会想杀了自己。 嗯，为什么？觉得自己很无耻， 而且睡醒第一个想法就是想杀自己。 为什么？ 你觉得我干嘛要这样？ 你说干嘛要吃宵夜啊？ 而且吃宵夜常常早上醒来的时候是不舒服的，因为它真的蛮伤身体。啊， 有人说，我就算睡了九小时，常常隔天还是累，到了晚上又突然有精神了，很讨厌。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立马帮帮忙时间吗？ 好像哦，在干嘛？ 睡九小时，常常隔天还是很累啊！你要想想看，为什么你睡九小时还会累啊？ 因为你睡眠品质不好啊。 还是，也许就是你九小时对你不够，你可能就是十小时才够。 对。 之类的，你要自己去测试你的睡眠时间或是睡眠时段。Yo， Alma 说一天睡满八小时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奢望呢。他说除非真的太累，不然一天有满六小时就该偷笑了。 上班族真的大概都睡六个小时啊？ 不是，为什么？ 他们晚上会摸到很晚才睡觉。 那要怪谁？ 自己。 对啊。 嗯。 谁叫你要摸？对啊。除非有一些是什么新手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可能新生儿，然后会手忙脚乱，很慌乱什么，那我可以理解，就是那一段时间一定是非常的疲累。 嗯， 但如果你说哦，我白天就是要上班，然后我早上可能就是六七点起床就要出门了，然后出门就是可能要打九点的卡，然后上到六点，有时候加班到就是八九点，然后回家之后就差不多洗洗睡觉。然后就已经就是可能又过到十二点了， 嗯， 这种很辛苦，这种， 嗯， 那就是真的， 那怎么办嘛？ 没有办法，考虑换工作。 对不对？就是一来是为什么你要找一个离你家有两个小时车程的工作，让你一天要花四个小时通勤，然后再来是为什么你的工作时数要这么长？ 嗯， 对，可能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一定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份工作吗？如果你不做这份工作的话，地球会毁灭吗？ 不会。 或是你的人生还是其实就是你的这份工作给你莫大成就感，或是这份工作也许是你自己是创业，你是老板，你就是要这样投入，那就没话讲，因为那就是你自己选择的啊。 就是奴性太重了。前几天跟那个就是公司的经纪人在谈，另外一个经纪人，然后因为其实他们两个人要 cover 所有的艺人，其实工作量真的是蛮 大 的，而且会很常会撞来撞去，虽然他们已经尽量能够互相 cover 就互相 cover。其实从很久之前就建议他们说，你们可以再找一个助理分担，他们就是迟迟不找。一直到最近他们可能真的觉得 受不了了， 不行了，好，就开始说那我们来争个助理好了。我就问说，你们之前不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让你们不想找？ 嗯， 他就说可能是因为现在比较忙，可是你想过之后比较不忙的时候，那三个人就比较闲，这不太好 啊。 我说想错了吧，你们应该是要想说，就是工作量大到三个人都 cover 不过来怎么办？你们怎么会先烦恼说三个人比较闲的时候该怎么办？ 嗯、 是不是想反了？ 嗯， 三个人如果比较空的时候， 就是、那就去做其他事情，就是去拉其他业务跟工作 啊。对 啊， 然后要不然就是好再换一点，就是 happy time， 就偶尔让自己休假一下。你们忙到时候也是忙到天荒地老啊。 嗯， 这完全就是 想反了， 想反，而且想那个死胡同，往死里去想。哎， 就是明明你是小员工，但是你把自己当老板， 对，你居然是在怕空闲的时候该怎么办？ 对， 然后听了之后就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有机会接近广播女神的话， 应该不是这个。 现在赶快投履历到姐妹淘。去应征， 他们有没有在对外征才？ 经济助理，或是你们有朋友的朋友朋友朋友朋友认识其中的经纪人或者里面的人的话，赶快请他丢履历。 那个想法真的是蛮可怕的。 是啊，0223639955。 像我们现在闲成这样， 你说你哦？ 我们现在 我们的电话闲成这样。 对啊， 吴玛丽的日常工作是很满啦。嗨，你好， 我是昨天的 Teresa。 嗨 ，Teresa。哦，你今天跟你的同事讲了吗？ 讲了， 结果 那男生居然跟我说，是说，不然叫他来对质啊。就我真的要去对质，他不敢哎。 哦，所以 就恼羞成怒。 所以那个男的 key 笑了，那个男的说，不然叫他来对质啊，对质啊。然后他可能以为你不会，就 Teresa 说，好啊，我去啊。 对，然后他就说，你宁可相信同事，也不相信我。 好夸张的台词哦。这真的是一个劈腿界的超级菜鸟。 嗯， 对啊，就是这样。 那你先把 APP 关掉一下。 好糗哦。 对。好了。 好了。那你的同事怎么？他有显得很惊慌 吗？我们两个一看，我们两个眼神彼此就是知道他在说谎，因为那一听都在说谎。 嗯， 你有看到面吗？没有看到面。 没有。 哦。 因为当我说好饭，那就来对质。 嗯。 他可能吓到说啊，我居然会说好。 嗯。 对。 那你的同事还好吗？他承受得住吗？ 他好像有点异常的冷静，可能回去有点崩溃吧。 嗯。 在你面前，他还不敢完全卸下武装。 对啊，因为毕竟在公司也没办法。 嗯。 而且他每次都会说，譬如说六点他就说他要睡了。 嗯。 七点就要睡了。 嗯。 等等之类的。 怎么可能？你说晚上七点啊？ 对。 谁信啊？ 谁晚上六七点睡？ 我累了，我要睡了。 所以 毕竟就是外遇的事。 所以他是去那个时候是去找。 就是去约会咯 ，happy。 对 ，happy 了。 好烂啊！ 谁六七点睡、啊？ 好歹也说我去跑操场或运动吧。 对，哎。 跑商场手机又不能在那边带晃来晃去的。 你偷情专家、欸， 因为他可能怕 我买你偷情专家、啊、 之类 的。嗯，希望你同事一切安好。 先这样喽。 谢谢你的回报 ，Teresa。 好的， 拜拜。 拜拜。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 App 上面的留言。 还有帮帮忙没帮完呢、啊。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大家都打字比较方便，他们不太想打电话。电话是0223639955。嘉玉说吃完睡觉容易会胃食道逆流哦。 对， 嗯，你又胃食道逆流了吗？ 来， 好，我每次看到那个广告，就会觉得有时候蛮奇妙。他前面那个故事铺陈有点太久，尤其最近新的那个，他那个 超级长。 我想说，哇，你们那个这钱真的 很 多，然后你们砸一个一分钟或是五十秒广告，你们花大概35秒在演故事。 这个案子会过也是很神秘耶， 真的很神秘耶。好，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发你的名字。Calix 吗？说白天精神不好，晚上睡不好的秘方是喝鸡精。他说喝一段时间以后真的超级有效。好，这是蔡美女的 建议。 Yes， 嘉华问说什么时候分享台庆得到刘轩的专辑音乐，很期待。其实我已经在台庆当天就分享过了。 八点的时候吗？ 对啊，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 哦，是哦。 对啊，那个时候的趁月都是轩哥那天送我的音乐。好，判断问马克玛丽又几点睡呢？ 4点。 差不多，我也是4点多。赵琦问玛丽，你现在算出道艺人吗？ 不算。啊、 不算哦。 不算。 那你算什么？ 我算， 你算一根葱。你在饿什么啦？ 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失去定位。休息一下听广告 啦。投资曼谷市中心酒店会所 HVR 保证获利 6% 以上。我是蓝海地产执行长李进伦，10月22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邀请你入主曼谷当房东。2925-9997蓝海地产。 钢琴美人西村由纪江出道30周年纪念演奏会 Beautiful Days。Beautiful Days 演奏会，11月21晚上8点 ，ATT Showbox， 购票请洽年代售票。西村游纪江30周年纪念专辑同步发售中，风华唱片。Forward Music。我们是 SG 飞天联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SHE 的新这不是新台呼，就是他们那个快台呼真的超快的，就会让我 十秒就没了， 对，措手不及。1点17分，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给青春点点点的马克与玛丽。我们在苦苦的痴痴的， 我们有过一集的青春点点是一通电话都没有接的吗？是不是还没有？ 好像目前还没有诶。 至少会有一通 的。今天最接近了，今天一通。 哇，值得记录。 蛮值得记录的。我们有过只接过一通电话的吗？ 只有一通好像没有诶。 很难诶。 嗯。 如果今天继续没有电话的话，有点想要朗读那个新闻。 哪个新闻？ 就是我跟你讲那个，究竟他为什么在90年代可以干下一笔，就是 378亿。 对对对，387亿的掏空案这样子，然后在最近又可以就再干一票。我觉得为什么有人可以做出这么厉害的事？就为什么他做得到？为什么他办得到？我想知道。嗯 Piece of the blame if you want me to, but you know that there is no innocent one in this game for two. I go, and then you go out and spill the truth. Can we both say the words and forget this? Yea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O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Yeah, I know that I let you down. Is it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I'm not just trying to get you back on me. 02-2363-99551:20，嗨，你好啊！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呢？ 我是陈先生。 陈先生，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我听了青年的飞碟电台啊，祝你们飞碟电台生日快乐！ 哇，感谢， 谢谢哟！ 我有看过玛丽亚，那眼睛大大，嘴巴哦很漂亮。有时候在广告客串啊， 广告客串， 对，有时候啊。 什么广告客串？ 嗯，眼药水，点那眼药水的。 谁？那是谁？ 你啊。 我？ 那个不是啦，那个不是玛丽啦。 是哦。 对啊，你把他看成谁了？ 哦， 你以为他啊？你是不是以为他是卓文萱？ 哎，不像。 差太多了吧？ 玛丽比较漂亮。 不是啊，卓文萱很漂亮。 是没错。 是。 可是你根本就没有看到玛丽啊，因为你看你说玛丽很漂亮，可是你看到那个人他不是玛丽啊。 哦。 所以你到底看到谁？ 哦，没有啦。 我猜你看到是卓文萱。 Yeah， 我想分享一个事情， 请说。 我最近买东西啊，去超商买东西啊，认识一个女孩子啊。嗯。她知道我工作没工作啊，结果后来过了，差不多月中吧，才找到工作。她蛮鼓励我的。嗯。啊，我也帮她买晚餐啊。 嘿， 可是最近也怪怪的，不太想理我。 嘿， 对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不喜欢你啊。 这么快，这么快下结论 啊？不然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可能他情绪不好而已啊。 嗯， 有可能不满意你晚餐的菜色。 没有啊，我之前问他说你想吃什么，他说他想吃土托鱼跟面啊，然后我就去买啊，然后他谢谢我就拿钱给我啊，啊第二次我说第二次刚好是我赶在上班时间帮他买晚餐嘛、啊、 hey， 然后我又怕迟到、 hey， 我跟他讲说那个诶你想吃什么我去帮你买好了也、 huh。 不方便，然后他就说隔壁的那家卤肉饭好像不错。 你是在他店隔壁吗？ 对啊。 他家自己走过去买就好啊。 没有，他是店员，他不方便离开啊，他一个人而已。 隔壁呢化解一下 不行啊，那店长会骂，所以说好啦、 欸、 那我 还有店长那就怪咯。 没有啊，就是说他现在帮客人结账，他不能离开啊。对啊，那我就帮他买啊，然后他也没有说谢谢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上班，然后就走了。 嗯， 这样子啊，然后感觉心冷冷的，然后一阵风吹过来了。 那你有很苦恼吗？ 苦恼还好啦，就这种事情我碰了太多了，都好人卡吧。 他根本连好人卡都还没发、 啊，没有，连好人卡都还没发、啊，你连那个边都还撑不上呢。 应该零太多了， 就 有无你的缘啊，刷刷去。 有， 马克的声音还蛮特别，我很喜欢。 谢谢你，陈先生。 不会了，想听你们节目了。 晚安了，陈先生。 好了，祝大家平平安安了，好，拜拜， 拜拜。 0223636395 Are you okay? No, not. 你是不是想睡觉 了？ Not okay. 0223639955 Hi, 你好。 喂，你好。 Hi, 你是？ 我是叫我耗子好。 耗子你好。 你好。 耗子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你是马克吗 ？Yes, 我是马克。 嗯，那我为什么现在还有在听到？然后你现在又接起来？ 因为就是我有一种影分身的能力，我会穿越时空，但是那个时空不会穿越太久，我只能提前回到2分钟而已。但光这2分钟就足以让我在股票市场赚大钱 了。哦，好。 哎、欸，等一下，你刚才说是叫什么？我忘记了。 耗子，啊、耗子要进 耗子。啊，对不起，对不起啊，耗子，好好。 哎， 耗子要跟我们说什么？ 对，我就是今天有发生一件。事情哈， 嘿， 就是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今天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请说。 然后就我现在在追一个女孩子。 哎呦，嗯， 然后追的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我有时候会问我一些朋友的意见， 嗯， 然后是一个群组啦， 嗯。 然后今天我就把我跟我要追的那个女孩子的对话， 嗯， 就截了一下图， 嗯， 截了图之后， 你又传给那个女孩子， 对，我就不小心传到我要追的那个女孩子的 LINE 上面。 这件事情没有 calling 过吗？ 我今天是第一次打断进来， 嗯， 我好像听过一个类似的故事，是不是、 啊、 真的假的？ 嗯， 嗯，可是我听了一年多，我是没有，我再没听过了。 好， 嗯，然后我就传给他之后，我就因为那个时候他跟我在上班，他没有看，然后我就说，欸，我就马上回我传错了， 嗯， 就不要请不要理我之类的， 嗯， 他下班之后只回传了点点点， 嗯， 就没有再回了， 嗯， 那我应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解释， 不用再解释啦。他就是知道你截图要传给别人传错啦。 那你那个群组是大家都在讨论如何追女生的群组吗？ 哎、欸，不是，是我一个类似 兄弟会。 哎、欸，对，大概吧。 兄弟会是什么？里面成员 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些，就是类似你们这种，就是有一些不是会那种国中群组，或者是高中群组，或者是一些就是无聊的一些好朋友的群组，是这样。对啊。对、啊，然后我，他大概七点，我大概2点多传的， 嗯， 七点他回了点点点， 嗯， 然后我9点半我又回了说，嗯，难道你不想问为什么要截图之类的吗？ 超不想问的， 听到你这句话就更火大，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句话， 真的假的？ 对啊，超不想问的， 所以我，所以。就是应该是让这件事情就单独的，就是让他走过去之类的嘛，就应该当没事发生过这样。 应该是说，为什么你会想要问一个用一个反诘语气问人家说：“难道你不会想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吗？”难道你不会？我觉得这个语气让人蛮不舒服的、欸。就难道你不会想问这个起头？ 嗯。我想知道你截图的那个内容，你是截你们什么哪一种对话内容要给你朋友看？ 哦，就是因为，那叫什么？上次有一次，有一次聊到的对话是说，因为我是在一个邮局认识他的， 嗯， 然后因为我是在。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我不敢要赖。然后之后又看了，之后又在附近邮局附近的一些店看到， 嗯， 然后有一次就鼓起勇气就要赖嘛，就有了之后，嗯、我截图的内容就是他有问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 什么感觉？ 对对，就类似那种。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类似有散发出一种光芒，就是哇，就我就觉得哇， 很棒啊，这边都很棒啊。 所以你是要给你朋友看说你这样的回答 OK 是不是？ 不是，是因为这已经讲完了，然后可是他就骂我说我太浮夸了，就是太夸张，就是他觉得他上班有点没有打扮，就是乱七八糟，他觉得我太浮夸了。 嘿 嘿嘿，然后我就 不知道怎么回。 对，然后我就觉得会太浮夸吗？怎么会这样？ 所以要问朋友是不是太浮夸了？ 对啊，就是怎么会这么有我？因为我觉得没有很夸张，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在我心中就是 你就是太老实。 对，这是经典的 shit test 啊。 shit test shit test 就是 两个人同时 shit test shit test 就是你传讯息给女生之后，或是你跟女生讲话之后，然后女生就是你可以把它想作刁你。 就那个不是他的，他不是真的生气， 他不是真的生气，他只是也许我不会讲那个感觉。 如果他有语言有口气，他应该说你很夸张哎，我平常上班哪有这样打扮这样。 对对对，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他真的生气还是没有生气，只是你下次遇到一个你觉得怎么回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的时候，你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 条路。顺着他的话讲下去，讲得更夸张。 嗯。 第二，把他的话反过来讲，说我才没有这样，是你太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就刚刚那个练习题说，你讲话很浮夸、欸。 对啊，我就是浮夸，你不知道我每天看吴宗宪，我就是 local king， 我讲话就是这个样子啊。 第二个，顺着他的话， 这样就浮夸吗？不是我浮夸，是在你太朴实吧。 嗯。 哦，那我再问一下，那如果我刚刚已经，我今天晚上已经传那个话，我应该要，不然要怎么问比较好？就是 那你传了说，难道你都不会想知道吗？他还有回吗？ 他已经睡着了， 所以他也还没有读到讯息。 对啊， 那明天再。之后怎么办呢？装没事咯，只能装没事，就当作是一个重新开始。 我自己理想中可能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既然你都是走很直接、很老实，老实到可能又会让女生觉得很白目的路线，你就是老老实实的说，就是哦，因为我就是太想要你的 LINE 了，然后每个回话我都会很紧张，我就是想问我朋友说我该怎么回才不让你讨厌我，然后没想到就是太因为跟你聊天真的太紧张，我才又传给你，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我希望这一切可以重新来过，我们从下一页就重新开始，这样就是老老实实的讲 啊。 但你在打字，你打字的话可以打出这种的这种语气吗？还是你传语音用讲的？ 那自己先，那要先练习一下。 我们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 四了。 我们星期五要去看你的名字啊，所以当面讲会不会比较好？ 当然，就是他如果没有取消约会是最棒的啊。没有取消约会可以当面讲，然后就是可能你有点慌张的样子，看起来就是很诚恳老实，也许就是还是一个加分。 好、 哦、好，耗子， 谢谢玛丽， 祝你成功， 好， 拜 拜 拜拜。 那到底请问危机处理大师，下一次我又不小心把截图白目的又传过去了，在截图下面到底该怎么接怎么圆呢？ 在飞轮播 APP 上面有一个，看一下小芬说的吧。小芬说你应该将错就错，发现传错就直接问他说你记得这段对话吗？然后就开始胡诌说，那你记得我们那时候讨论过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胡乱带过。 但如果这段对话不就是30秒前我们聊的对话勒？ 那么就是说啊，不好意思，我又想要寻求我兄弟们的协助了。我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但你要知道，就是你在追求， 你说你不可以让自己去劣势，是不是？ 你在不是。 欲劣势，你在求异性的时候，就是你需要的是自信，然后这个东西都是很没自信的 表现。这件事情就是不会有自信回来啦。你传那个截图出去，你的自信是什么什么东西？ 对，所以其实不应该去问，对啊，其实不应该去问人家，是啊。 你说根本就要戒掉截图问人这件事情。 对啊，你问人家干嘛？就你的朋友们都是把妹达人吗？ 很多人很慌张，你不要这样子。 还是你的就是如果你的朋友们也就是出一些馊主意，就他们也都是一般人正常人，你为什么会想要问一般人正常人？除非你的朋友里面 他们身边就有像欧马克就像这样的人，我当然就会很想要一直企图想要赶快问你的意见，问你的意见。 那我要收费啊。App 上面看到我已经说，网络上说一起看完你的名字就会想在一起，真的假的？ 我不信。 真的假的？你就用自己做实验。 对， 好， 不是啊，这太浮夸，这我永远忘不了。当年怪物的孩子上映的时候，一片倒的好评，就连到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是用泛着泪光的眼睛。 你最亲近的是谁？你说说。 就是电台的这些人。 那我是不是告诉你？ 但是因为你又不会去看怪物的孩子，然后诉说着里面有多少的情感、种族、亲情、跨界，然后这种承诺、努力、积极的氛围、 热血， 对， 向上。 然后就算网络上那些我不认识千千万万的人们都说love，于是我去了。啊 我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在乌玛丽看完电影的时候，平常我们下节目是不会联络的，但那一天他非常愤怒的传了很多很多烂的讯息，我要杀爆这个电影院的人，我要杀爆所有叫我去看的人，我要杀爆谁谁谁谁谁指名道姓讲出电台同事的名字，我要杀爆坐我前面后面，我要杀爆拿出一什么面子擦眼泪的人，我要把他们全部都杀爆。 如果我有一本死亡笔记本，那一天看完电影会瞬间写满， 电影院的人会全部都心脏麻痹而死。 间谍放送。 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超强演出卡司，闻名全球的世界音乐女伶，来自葡萄牙国宝级天籁 Teresa Soguero。 Alicien levou meu canto, é as distâncias que grito, este delírio, este espanto, que em tantos dias eu sinto. 六座格莱美奖得主，来自美国乌克丽丽大师 Daniel Ho。日本红白大赛中一鸣惊人，以三位线扬名国际的吉田兄弟，十组国内外顶尖演出团队，100顶地球市集帐篷，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期待与您相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让孩子从世界选择未来，桃园美国学校热烈招生中，全美语教学与美国一流大学接轨。10月22日，桃园美国学校招生说明会，预约请来电03-341-1890，03-341-1890，桃园美国学校。 周汤豪，来真的，全球百大 DJ 联合制作，亚洲首席型男 DJ Nick the Real， 周汤豪全新流行复合式时尚音乐专辑 Real， 电器主打 Turn Up， 太阳娱乐潮流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1:42，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来吧，0223639955。 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好。 嘿， 嗨，你是？ 我叫小飞侠。 嗨，小飞侠。 就是会那种把贴截图然后又传给对方的那个笨蛋，就是我啊。 对嘛，我们就是有听过嘛。 哦，对啊，就是会急的时候就是会做这种蠢事。 好，那跟高尔夫球女的确是没局了吗？ 没，就是投资基金有赚有赔啊。投资婊子会怎么样？有去无回。 有到这么严重？ 哦、 没有啦，开玩笑。 这么重的话说人家、啊？ 开玩笑，开玩笑的啦。 嗯， 说就连谢谢都没有，你看看。 嗯哼哼哼， 有去拿，他后来去拿了、啊。 嗯， 他真的有去拿杆子啊，杆、嗯、子拿了也没有也没有传谢谢啊。 哦，就默默拿走这样。 就拿走了、啊，对啊，也没有传给我。 哦、 啊，我也问我朋友，朋友跟我说拿走啊，好拿走拿走，然后都没有联络啊。 那你还有在高尔夫球场 遇到吗？这样子我说婊子还好吧，还好吧。 没有，可是这是你自愿的，你怎么可以？ 当然， 你怎么可以期望人家一定要那个？ 基本的没有，可是他在要的时候不是这种态度吗？对不对？ 哦，所以他要他得手之后就换了一个 人。对对，那只是一个礼貌而已啊，这是基本的。我没有说哎、欸、哦你好好，没有，就谢谢我拿了这样子。 嗯， 知会我一声 ，OK 的啊。 嗯 嗯， 对，那就是蛮过分。 双面人。 今天有一件事要问你们啊。 怎样？ 我借一个人10万块。 哦， 你的人生很忙哎、欸。 应该跟玛丽没管钱嘛，所以我问马克就好了。 我也可以想象 啊。可以当 然 OK OK OK， 当然 OK。应该是他是我妈的朋友，有点年纪，可是也不会说到很大概。因为年长啦，然后他有两两的金块，两两黄金放在银楼，银楼跟他收月息3%哦，非常高，月息3%，他借了8万块，所以他每个月的利息是2400。 嗯， 对，然后我妈问我，他还要再借，他问我妈愿不愿意收那个两两的黄金，然后月息跟他降。 就降到2%，就是他等于本来他跟银楼借8万嘛，月息是2400，等于然后我妈借他10万，月息是2000。我一开始说不要了嘛，不要了，干嘛要这个？没差这个啊。后来可是我妈还是，我妈还是偷偷的去拿了，跟着他去银楼，哎，就拿回来了，拿回来了，那我妈就一直没钱呐、啊，就然后就说那好那好，那我借我借我借，今天我就拿钱拿10万给我妈了，你们会心不安吗？ 会啊， 是对谁？ 对那个长辈啊， 都太高对不对？年纪24%算重力吗？ 不是不是，不是收太高这件事情， 是他会不会还钱这件事情。 我怕我拿不到钱。 可是2两黄金没有10万吗？ 你确定那是真的？ 哦，从银楼拿出来哦。 他不认识银楼的人吗？ 哦，没有，那都有那个啊，那都有那个什么保单啊，是银楼几两那个都有声音啊，那是真的啦。 嗯，好，你确定金子是真的？ 对， 然后确定2两也有超过10万的价值。 现在应该4500、4800，我没很久没有注意啊。 哼，反正你觉得那个有10万的价值？ 对，你会心，我是觉得啊，有点都好像 你说有点放高利贷的感觉。 对对对，第一是放高利贷，第二是重利啊，应该不违法吧？ 有没有违法我不知道啦，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黄金与汇率 不是利率，重利罪啦。 我不知道， 放高利贷是重利罪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犯重利罪，我不知道。哦，对， 我怎么看不懂即时金价？ 即时金价应该有吧？这样好像4900还是4800？ 因为这是1公克的啊，你要把它换成两。 哦， 对，五马力皱眉头。 现在1两大概4000多啦。 嗯， 没有啦，这有啦，有应该有5万块啦。啊，就是我觉得，因为今天发生的事嘛。而且我也直接扣掉利息啦，所以我就直接先扣2个月利息啊，所以我拿96000啊，96000给我妈。 我不知道有没有重利罪这件事情欸、 哦、 我不知道，但 对啦，其实有点还是其实重利我比较不担心，因为这个就是你有抵押品我借你钱这样。 对啊，这不是就是你有需求， 对对对， 我有那个，然后 对对对，那只要是 银货两气， 有点好像我有点吸血，有点放高利贷，有点 没有，可是 这不是他自己开口的吗？ 对啊，这是 他自己开口的， 而且等于是他 放那边会更高， 对，他放那边更高，所以他 其实 想要。 对，我 在银楼 怎么那么黑心啊？多到3分，欸、真的年息36%，3年就一个本金了， 对 啊。 那你听完这通电话有安心比较多吗？ 有啦，有啊，当然啦，不要让他讲新闻就好了、啊，支援一下，支援一下。 根本不让我讲新闻， 不让他讲新闻，然后出卖自己借钱的故事。 哎、欸，你没有发现？你说一说要讲新闻，电话就变多了嘛？ 是大家这么讨厌我讲新闻啊？ 是吧？我们要营造一个欢乐的 气氛。马克带你看新闻哎、欸， 好， 春春点点的宗旨。 好， 对啊， 感谢， 就这样喽，晚安， 拜拜， 好， 拜拜。 因为现在有一些就是 P2P 的借贷平台，其实也你就不需要吃到这么重的利啦，对啊。 那个安全吗？ 你说 P2P 那个、哦？ 对啊。 比你直接借给朋友这种安全吧？因为朋友那个没有担保品或什么之类，不然那个至少是一个平台， 那以后就跟朋友 它是有 voucher 的，就跟朋友要担保品不就好了？ 你说如果你还不出来，这台车就是我的， 对啊、 之类这种。 是 啊， 还是朋友也不要做到这样。 对啊，就是你有必要跟朋友做成这个样子吗？ 嗯 嗯，就还是跟，对吗？ 嗯，我不会跟你借钱的。 我也不会借你啊，是说什么？嗨，你在说什么？嗨， 大家听到了没有？ 嗨，你好。 嗨， 我是板桥的高以翔。 你可能要把收音机关掉哦。 板桥高以翔、啊， 然后不在乎，只在乎收音机关掉。 嗨，你好。 啊，你好， 怎样？以翔要跟我们说什么？ 对，因为你们刚刚说都没有人打电话进去，然后我就一直狂打，但是都打不进去。 哈哈哈，现在打进来了。 对对对，对，然后打进来，我想要分享一下呢，就是刚刚林芬 一点钟，竟然在天母还看到有在拖掉那个违规停车， 哦， 我就觉得真的太夸张了。 凌晨一点， 那应该是就是 有人 检举的啦，对啊， 是这样 啊，对啊，一定是有人检举的啊，那拖掉业者他们也要睡觉的啊， 对啊，我觉得太扯了， 对啊， 对啊，好啦，然后打进来帮你们打气加油一下， 谢谢， 感谢 你，觉得 你 们节目很好听， 拜 拜，好，拜拜。Swag on,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party rock with me. Come be my lady, just want that tie, baby, just want that tie, girl. Come be my lady, just want that tie, baby, just want that tie, girl.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I'm a super nice girl. Fader, take my hand inside with homie's razor. Into the ass cape for show. I'm a trail boy. See how you like it, girl? Let's go, let's go. Party people, get your ears on the flow, on the flow. Let's go, let's go. Do you make me lose control? Yeah, and she's just in the tiger eye. I'm gonna try to turn her to sunny. 眼睛太方便不可能不看见爱上你的美景要都是你的世界 Show you drop it. No, no. I'ma keep it. Real, real. Superman that. It's time to party, let the girls know. Come be my lady, just want that tie, baby, so I found that kind, girl. Come be my lady, just want that tie, baby, so I found that kind, girl.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and I was just talking.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and I was just talking.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Come be my lady, come be my lady,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ke you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ke you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ke you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And after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久坐格莱美天后，5000万张专辑销售，跨越时代最美的声音，诺拉琼斯。继远走高飞后，重回最初的感动。格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